又来侵袭，茫茫人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沉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有些歌永远不会老，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歌是很特别的。伤心太平洋是任贤齐的一首翻唱作品，原曲呢是来自于日本歌坛天后中岛美雪的幸福。这首歌也是任贤齐和吴倩莲所主演的神雕侠侣的片尾曲，由任贤齐所演唱的主题歌和片尾曲都成为了传唱至今的经典。来听这首歌，罗大佑，皇后大道东。 有表情

音乐导航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前行。回到这个小节，我们来听到的是吴奇隆《祝你一路顺风》，这是当年的吴奇隆亲自作词的一首歌，表达了兄弟间的那种惜别之情。当年风靡一时的时候，虽然说找到的 MV 的画质不太清晰，但依旧能够感受到歌曲当中的那种情谊，让我们一起重温老歌的味道。同样，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分别是台正宵找一个自带体，以及齐秦请你别对我说再见，明天见。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，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